中，哦哦，和你在车站安息散，被我故意忘。今天的天气很理想。 会崇拜我的态度。

去，什么原因你的发香总挥之不去，我的世界什么时候开始昼夜难分，翻天覆地来去都是因为想你。 朋友圈就像一个小社会，里面的奇葩层出不穷。那一打开朋友圈呢，不是自拍就是谣言，不是求赞党就是晒娃党，简直是心累。那你的朋友圈里有这种奇葩的人吗？或者说你最讨厌朋友圈里哪种行为呢？在这里欢迎参与本期的互动话题，你最讨厌朋友圈里的哪种行为？关注经典九六九的微信公众号，积极参与互动话题的讨论，你将有机会获得由经典九六九提供的5周年系列活动主播带你去旅行的免费自驾名额，赶快留言参与今天的活动吧。 你说香水线冬天才看到我的笑脸，你说我在等一个预言，却永远不能够实现。就是水仙，白雪映出了我的春天。盛开在冬天的水仙，你是否闻得到我的臭脸？

我晕头看，看见青色的沙滩上，独坐一位美丽的姑娘，眼睛星阳灿烂，每次星月弯弯，穿着一件红色的纱笼，红得像她嘴上的槟榔，她在青 那就这样吧，再爱都曲终人散。